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高帆带你学翻译。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高帆韩刚老师。 晶晶好，大家好， 欢迎韩老师，欢迎同学们。我们的一直播呢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登录一直播官方微博，搜索英语 PK 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双师在线直播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情况啊。上一次的高帆课呢，我们介绍了为什么东京呢仍然要举办这一次的奥运会啊，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想要一个拉动经济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奥运会已经开幕了，那开幕式呢给人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那么这些资深的啊，专业的评论员们呢，就通过观看东京奥运会在疫情当中，在疫情的阴影中开幕，我觉得从一个整体上吧，来介绍了这个东京奥运会开幕以后给人们的一种整体的观感，以及它在民众当中的一种反响。我们有请韩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啊。韩老师在选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就说到了写得很好，极力的推荐，是不是韩老师？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它是比较应景的一篇文章啊，因为现在正好呢，这个奥运会呢正在这个紧张的进行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篇文章它这个选取的角度也非常好啊，它通过这个对比现在的奥运会，还有以往的奥运会，还有人们为什么要继续要举行这个奥运会，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去来阐释啊这些奥运会的它的重要意义啊。第三点呢，就是它的里边的用词包括句式表达。都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 嗯，好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哈，一边跟我们一边在学习的时候，一边来跟我们探讨一下或聊一下。开幕式您看了吗？看了以后啊，您觉得整体的观感是什么啊？当然，我看到了在网上呢有很多有趣的评论哈，不知道韩老师有没有看亲自看这个开幕式？ 我看了一部分，看了一部分。 啊，您的感觉如何？ 就是很有创意吧，我觉得是挺有创意的啊。但是我昨天看好像是他们日本的有些政府官员说什么，他说他都不好意思出门，怕别人问他这个对自己国家的奥运会的开幕式怎么样，他觉得不太，他说太这个 embarrassing 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吧，我觉得这个创作者呀，或者整个开幕式他的这个整个属于他的导演啊，我觉得他可能有他的用意啊。比如说这个在疫情之下，对吧，举办这些奥运会确实人们内心积压着很多负面的东西，他也想通过这个奥运会的这种节目的展现呢，来帮人们去释放这种负面的情绪。 其实日本呢，在当年申奥的时候呢，也是说他们之所以想承办这届奥运，主要的目的是想体验一种，是想体现一种在什么不好的境况下，一会儿又是地震呐、啊，一会儿又水灾呀、啊，一会儿又是什么自然灾害面前的一种重振和复苏的一种精神。 对对， 所以呢，他这开幕式一些具体的环节的表演哈，确实让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叫做我看不懂，但是我觉得很震撼。 对对， 有这么一种说法啊。 对对， 我们也看到了有一种种子的开场，有很超然的烟花，有木质的五环，有为新冠逝者默哀，有动漫的入场曲。其实它的各个环节呢，还是蛮有创意的。啊，还是蛮有创意的，只是有一些表达的方式呢，让不太习惯这种，就是一种稍微 subdued fashion 的人们会感觉到有点不适应。 对， 尤其我们的中国观众，我们都习惯了热情洋溢哈，敲锣打鼓哈，欢歌笑语。对于这样的一种开场开幕式，突然觉得我看不懂，但是我大受震撼。 对， 好，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啊，非常的优秀，写得很好。首先我们来看标题Tokyo Olympics 东京奥运会 Open to a sea of empty seats， 它对着谁开放了呢？场馆空旷啊， empty seats， 没有人坐的座位，气氛平淡。东京奥运会啊，在疫情的阴影中开幕了。其实这一场开幕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啊，在疫情中扛着这么大的压力还要开幕。好，韩老师，我们看看这个标题有没有什么亮点。 其实也没有啊，主要是记着一个词组啊， a sea of seats， a sea of， 我们经常使用它来表示很多数量多的意思。 对 ，a sea of， 数量多啊，大量的。这个当时这个主办方啊，把这个场馆的座位啊做成了深浅两种颜色。在这个电视转播的时候呢，看上去啊，就好像深深浅浅的有好多人在这个座位上，营造出现场有很多人的氛围，其实是空旷的。好，我们来看第一段。东京周五晚上，第32届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在东京几乎空无一人的体育场内低调地进行了。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32nd Summer Olympics unfolded 展开了 in subdued fashion。 这个 subdued 就是一种低调的、内敛的、压制的这一种风格。 On Friday night, inside a nearly empty Tokyo Stadium,inaugurating a game delayed by a year and diminished in atmosphere by a tenacious pandemic. 为这一届因顽固疫情啊 inaugurate 就是开幕了，拉开帷幕了， delayed by a year and diminishing in atmosphere， 什么少了气氛了，气氛削弱了，因为什么而气氛削弱了呢？因为这个 tenacious pandemic， 顽固的疫情。好，这是第一段，有请韩老师。 嗯，好啊，第一段呢，刚才晶晶谈到了啊，这个 subdue 这个词用的非常好啊，我们平时呢会使用的词组呢是 in a 什么什么 fashion， 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某事啊 ，do something in a 什么样的 fashion， 或者 do something in a 什么样的 manner， 或者 in a 什么什么 way，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某事啊，这个词组就是什么，这个开幕式呢 unfold， 其实呢里边应该加一个 a in a subdued fashion。以一种被压制的方式来进行。什么叫被压制呢？本来应该是就像刚才金晶谈到的啊，锣鼓喧天啊，鞭炮齐鸣的方式啊。但这次呢，因为各种原因吧啊，比如说这个体育场呢也是几乎没有什么没有多少人啊，可能也就可能也就1000人啊在现场，所以整个他的现场的这个是整个气氛是被压制了啊，人数被压制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啊翻译呢把它译成了低调也是非常可行的啊 ，in a subdued fashion。那么我们一般谈到低调呢，往往会用什么词？用这个 low key， low key 对吧？我们会选择 low key 来表示啊，低调，哎对对，不张扬啊 ，low key， 或者说 keep a low profile，keep a low profile 也是低调的。对吧？we must keep a low profile， 我们要保持低调啊，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表达方式啊。那么再到后边呢，他说什么？这样的这个做法呢，什么呢？后边用了一个句式是主句加的逗号，后边是 ing 来补充说明啊。他开幕这样的开幕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启动了这个奥运会，也说什么使得奥运会能够正常开始了，对吧 ？inaugurate， 本来咱们经常讲的这个 inaugurate 还有什么意思啊？像就职啊，对吧？某个人的就职典礼啊 ，inauguration， 没错 ，inauguration ceremony， 就职典礼，还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什么什么的落成，比如说一个纪念碑的落成啊，对吧？也是用这个词 inaugurate， 它其实有什么意思？叫 launch， 启动什么东西的意思啊？对，再到后边说 diminished in atmosphere， 这个 diminish 在这里是相当于什么？是 be diminished by something or by somebody， 由什么什么而被削弱。那么后边主要注意它这个介词 in， 他说 in atmosphere 这个氛围啊被削弱了。我们也之前讲过上升下降增加减少啊，在哪一方面介词要选用 in， 此处也是同样的道理啊。diminish 属于下降，对吧？削弱就是下降，哪一方面下降呢？ in atmosphere 啊，在这个氛围上有所削弱啊。整个这部分写的还是很好的啊，希望大家好好去看一下。 对，这是他第一段开场白啊，我觉得这个 subdue 用的是真好。subdue 的意思是指那种情感是克制的、不张扬的。我们也都知道日本的这种东亚文化哈，也是本身来讲，他们的任何的这种创作都是带着比较克制的一种情感风格。我在想说，如果不是因为疫情，就正常的这种开幕式，以他们这种克制的风格，是不是也会是这样子啊？也会是这样子，不大肆进行渲染的，不大肆热闹的这种风格啊？好，来看第二段啊，在可容纳6.8万观众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里，政要、记者和其他受邀嘉宾等现场观众啊，被限制在1000人以内。With attendance 就是什么观众了 ？Attendance limited to fewer than 1,000 dignitaries dignitaries。好，这个 dignitaries 呢，指的就是什么政要啊、要员呐、重要的人士啊等等啊 ，dignitaries, journalists 以及记者 ，and others other invited guests， 还有其他的受邀嘉宾 ，in an Olympic stadium built to seat 6,000-8,000。The ceremony's centerpiece， 开幕式的核心内容 centerpiece。The athletes' procession 就是运动员的进场，大家最喜欢看的这一部分 was staged entirely for television， 完全是为了电视转播而安排。好，有请韩老师。 这个部分呢，大家首先还看到它的整体的句式啊，什么 with something 后边是加了主句啊、就 with something 呢放在了句首啊。我们知道放在句首呢，一般会说 with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Or with something down， 此处呢是 with something down， 就 with attendance limited to， 对吧？所以 with something down 放在句首。那么 with something or something down or somebody doing 放在句首的时候呢，一般是引出事实背景啊，通常是表示原因啊，引出事实背景表示原因啊，其实就是什么？就因为在场的只有这么多，不到1000人，所以呢，这个入场式就是其实要给现场的观众看就没有意义了，只有不到1000人在现场，对吧？就是因为这样不到1000人，所以呢，这个整个开场的这个核心内容呢，都是为了电视转播而用的，不是为了给现场观众看的，这也是一个微弱的因果，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with 的妙用啊，放在句首，引出事实背景，表示原因。再到后边呢，有一个动词非常巧妙啊，大家要看这个 seat， 对吧？就这个体育馆呢是 built to seat 6,000-8,000， seat 做及物动词，什么意思啊？能够容纳多少人，能够坐。多少人在之前跟晶晶主持节目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讲过这个词啊 seat 做及物动词啊 seat 多少人就可以能容纳或坐多少人相当于我们经常所说的 accommodate、这个体育馆呢可以 accommodate 多少人 accommodate 多少人啊所以呢由这个词还可以衍生出什么这个体育馆呢是它 have a seating capacity of 68,000 人 have a seating capacity of 多少人等于这个地方的 seat多少人啊？你看一下哪个更简洁啊？对，好，再到后边呢，就说啊 ，the ceremony centerpiece， 主要内容、核心内容。大家一般啊，像这种词呢，你要对照啊，像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外刊啊，你要去对照它的中英啊，尤其它是中文的翻译啊，因为一般翻译都还是比较准确的啊。你看，如果让你来翻汉道英的话，核心内容你可能会翻成 core content 核心内容啊，自己以为自己翻得很美啊，事实上就属于。就是不能看的啊，就不能看的译文。所以这个地方你恰恰需要学习老外的表达，比如说 centerpiece， 对吧？最核心的部分，对吧？整个开幕式的最核心的内容，对吧？就是咱们说的重头戏，是不是重头戏啊？对吧？整个开幕式的重头戏就是the athlete's procession， 他的进场入场仪式，叫入场式嘛，对吧？就运动员的入场式。这个入场式你要看一下，用的 procession 这个词很有意思。procession 对吧？包括咱们说的什么阅兵式 military parade 这种词，平常见一个就要记一个啊。military parade 阅兵式，阅兵式是用的 parade， 而此处呢是入场式 the athlete procession， 两个对比来记就好了啊。 对 ，OK。 procession 呢有一个向前行进的意思啊，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动作，它是一种过程 procession， 所以运动员入场是这个。韩老师说了，什么见一个就得记一个。 对，没错。 继续往后看，为了保持社交距离，许多运动员的队伍啊都缩水了，他们戴着口罩向根本不存在的粉丝们挥手。 Masked athletes， 这里看啊， Masked 戴着口罩的运动员们， Many in reduced contingents， 这个 contingents 啊就是指的什么呀，与会团啊，与会观众啊，代表团啊，这个是与会众啊，这些，但是呢，他们已经缩水了，减少量了，减少数量了。In reduced contingents, to preserve social distancing, 来保持社交距离。Wave 的挥手 to non-existent fans, 不存在的观众们 ，as they march in, 行进进来的时候，跟前面那个 procession 啊一个意思。原本。应该是在观众的疯狂欢呼中进行的盛典，但现场唯一的助威者只有穿着色彩淡雅的衣帽的舞者 ，dancers in pastel costumes and hats。这个 pastel 呢，就是淡雅的色彩。Pastel costumes and hats provided the only live encouragement。 啊，唯一的现场的助威 during what is normally 平常呢应该是 an exuberant parade 啊，热情洋溢的欢呼啊，行进啊，盛典啊 before a wildly cheering audience 啊，在疯狂欢呼的群众中观众中进行的盛典。好，这就写出了什么，就是今昔或者是一种正常态和非常态下奥运会开幕式的一种对比。好，何清涵老师， 这个地方呢，首先看到它的第一句啊，我觉得第一句写的非常好啊，主干线我抓到，说是 masked athletes waved at somebody as they marched in 啊，后边这个 as they marched in 啊，在他们做什么过程当中，就属于他们边怎么样边怎么样，就咱们说的他们边入场是吧？ 嗯， 边入场行进，边向这个所谓的观众啊挥手致意啊，这个后边这个边怎么样边怎么样。啊，大家一般说只要一边做什么一边做什么，大家只会用 while， 对不对？ while doing something， 这是你告诉你们 at 放在后边也是表示边怎么样，是吧？他们边入场呢，边向观众们挥手致意，对吧？好，这后边的什么 mask 这个小词啊，也很有意思。现在我们经常会用到它的反义词 unmask， 就是不戴口罩的啊，不戴口罩的。之前呢，给一个央企呢做考试题的时候呢，也有一道题就用到了这个 unmask， 就是。这个只要注射了，只要接种完疫苗的人啊，可以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呢，在室内小范围的聚集啊，那就是讲到什么这个 unmasked， 就是那些人呢可以 gather indoors in small groups unmasked， 对吧？就放到句末，就是不戴口罩的。哎，包括现在呢，就是在很多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呢，在有些城市也在实行什么呢？就属于这个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的话呢，是不允许进入一些公共场所的啊。现在在德国呀，几个欧洲国家，还有什么，就他们都在实行这样的政策，说你如果不接种疫苗，就不允许你进入，比如说影院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结果呢，好多国家的人在这个抗议，是吧？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就属于，作为一个就是你基本的这个公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去，我个人啊，我不代表所有人，我觉得个人是要去接种疫苗的。为什么呢？别人接种了为什么你不接种啊？别人在为抗疫做贡献，你为什么不做贡献？你说啊，我有什么什么基础病，好，那你有基础病呢，那可除外。如果你没有基础病的人，是不是应该去打疫苗啊？大家要共同铸就这个抗疫的长城嘛，对吧？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我觉得所以这个从政府层面再出台一些政策，你不打疫苗我就不让你进，对吧？那么接种疫苗呢，就是 fully vaccinated， 国外这几天报道特别多啊， fully vaccinated 就属于接种完疫苗的，比如说现在让你打两针，你要把两针都打完了， fully vaccinated。 还有说什么，这个今天我看的报道上说什么，说那些 unvaccinated people， 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是不允许进入这些公共场所的啊。当然跟这个 mask 还有这个 unmask 给大家来补充一下啊，当然接种疫苗还有另一个词大家要记一下，在之前上课给大家讲过，叫 jabJAB 做名词做动词都可以啊，那些 unjab 那些没打疫苗的人，那些 unvaccinated 对吧，没打疫苗的人，那打了疫苗的人呢， those jab people 对吧，那些 those who have been jabbed、those who have been inoculated those who have been vaccinated、哎、那些打过疫苗的人怎么样了，对吧？好，这是一个点。再到后边呢，他说 are many in reduced contingentThe contingent 呢，在我们以前口译书上呢，经常会用它来指什么呢？指这个队伍啊，队伍啊，就 a contingent of， 尤其指的是军事啊，军事领域的这个队伍，对吧？组成一个这种军事的队伍啊 contingent。所以我们经常谈到是什么，一支什么什么由这个医疗工作者组成的队伍，这个时候再用 contingent 呢就不太合适了。像这种队伍呢，一般就是简单说法就好了 ，a group of， 对吧？就一组一群人啊，不见得非要用这个 contingent， 因为大家一开始学口译学翻译啊，往往会就是直接套用，很机械的去套用词，这是不可以的。包括这个部署啊，那好多同学呢，你看我在批改作业的时候呢，真的会发现好多同学用这个 deploy 表示部署，你要看一下这个 deploy 是它指的什么，指的军事部署 military deployment， 比如说部署多少军力到什么地方去 deploy。其他我们要说什么，比如说经过我们这个领导的精心部署，我们现在什么在华南地区也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这个部署不是 deployment 它是军事的， 对， 明白了吗？ 对， 所以各位不要拿着那个部署直接套用到这个部署上来，所谓的部署就是什么，就是计划规划的一个 plan， 部署就是 plan， 嗯， 要么就是 decision， 我们的官方译文都给得很清楚。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翻译啊，你越学越会觉得自己的中文有问题， 你的中文理解不透彻，所以导致你英文呢，在中到英的时候呢，总是就不太到位啊，不太到位。嗯， 是韩老师可是反复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哈、啊，所以你们在学英文的时候、翻译的时候，一定要加强自己的中文水平。那这个 contingent， 我也非常同意韩老师的观点。我当记得我学这个词的时候呢，特别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这个词指的是志同道合的、志趣相投的，或者是有共同任务的一类人的这种队伍，叫做 contingent。contingent。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了啊。与消失的观众呢？与消失的观众支持同样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决定不出席的知名的政商界的领袖，他们担心自己呀、会被视为在支持一项在民众中已经失去基本意义的赛事。 Just as notable 就是引人注目的， as notable as the missing supporters 啊，没有观众来支持了， were the prominent 却是又非常引人注目的 political and prominent 啊，那些比较重要的啊，知名的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eaders who decided not to attend, worried about being seen as endorsing an event that has lost much of its meaning among a Japanese public exhausted by the pandemic and widely opposed to the games. 他们为什么呀？因为疫情的缘故，日本民众呢已经是 exhausted。疲惫不堪了，而且呢 widely opposed to the games， 普遍是反对奥运会的。好，有请韩老师。 这句话呢其实属于这个考研英语当中的长难句了哈，句子比较长，但不管多长，这个句子一定是遵循它的主干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其实大家英语学的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英语真的比中文简单多了，英语真的比中文简单多了，因为英文它的句子结构永远是不变的，一定有一个主谓宾。中文呢有时候拿过来看啊，有时候你别说主谓宾了，光给你几个汉字也够你琢磨半天的，对吧？所以你看它很简单的是吧，just as notable, as A, as B, 就 B is as notable as B, B 和 A 同样引人注目，对吧？只是用了一个倒装句式。啊，这就很简单了，就 A 就是这个 just as notable as A is B 啊 ，B 是谁呢 ？B 是这些领袖啊，这领袖呢 ，who decided not to attend 决定不来参加这个这个开幕式了。那后面呢，哎，主句完了之后呢，来了一个 worried， 这是干什么呀？你会发现啊，你要去揣摩这个老外这么用，他是到底从逻辑上来讲是什么东西啊？他其实表明原因，看到没有？后面是来引出原因，是不是原因啊？为什么他们决定不来啊？是因为。它其实又是个因为，相当于咱们之前讲什么主句逗号加的 ing， 只不过呢这地方不太适合加 ing，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因为 be worried， 对吧？ be worried about 担心，当然你可以用什么？你可以改成 fear， 担心 fear， 要如果用 fear 的话，就用 fearing， 主句逗号加 ing， 就是什么 fearing being seen as， 是不是就成立了？它其实就是主句逗号加 ing， 就担心嘛 ，fear 还是担心嘛 ，fearing。fear doing something， 害怕做某事啊 ，fearing being seen， 害怕担心被别人看作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对吧？所以呢，就是个句式啊，很巧妙啊，因为这个 worried 他没有办法，他只能用 be worried about， 对吧？来表示担忧啊。好，再到后边 endorse an event， endorse 支持赞同啊，这个词大家都知道哈 ，endorse。 对， 还有这一阵儿，我就说什么新闻就不知道了，就不讲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几天娱乐界。有一条新闻是这个排山倒海之势啊，怎么到都是啊，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叫代言费，代言这个词 endorsement fees， 哎，咱们说的代言费，对吧？哎，纷纷给你解除了代言合同啊什么，那个代言就是个 endorsement， 哎，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当然现在这个咱们的国货啊也是一下子起来了，这几天啊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好，这些里面就讲了代言这个词，大家要掌握一下，叫 endorsement fees。OK， 代言费啊，再到后边呢，后边其实就很简单了啊 ，among a Japanese public 啊，就为什么这个奥运会呢失去了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呢？基本上失去的意义呢，哎，在这个对这个 among a Japanese public 啊，对，在这个日本公众当中觉得举办奥运会已经没有什么多大意义了，为什么呀？其实后边给出的原因呢，什么？就是其实后面这个意义形式 exhausted by 还是一个原因，就因为，对吧？因为疫情，他们什么已经疲惫不堪了，对吧？所以呢，他们什么是 widely 普遍来反对举办奥运啊？里边它其实什么小的因果关系啊，体现的特别多。 对，小的因果关系体现特别多，都是用词，通过用词来体现的啊，逗号后面的是吧 ？exhausted by 啊，这些来体现的。 好，那看来他已经告诉我们了，说虽然说已经是开幕了，但是呢在民众当中啊，这个事情好像已经 lost much of its meaning 啊，已经差不多失去意义的赛事了。尽管如此啊，虽然呢一些比赛已于本周早些时候开始了，但周五的开幕式象征着奥运会的正式揭幕。 Although some competitions started earlier this week,The ceremony on Friday represented the official start of the Olympics. 啊，官方的正式的开始。来自205个国家，超过1.1万名运动员将参加33个项目的赛事。With more than 11,000 athletes from 2,005 countries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in 33 sports over the next 2 weeks.哎，就介绍了一个什么整体情况啊，赛事的一个人员的数量，这里有没有 对 要讲解的地方？ 嗯，只有一个点需要大家注意，就是主句后边用了个 with 后边引出的信息呢，这个地方并没有表明，它也既不是补充说明理由，也不是补充说明结果，而是纯粹的一个补充说明。其实后边这个 with 呢，也完全可以独立出去，另起一句，是不是可以另起一句啊？对吧？因为它跟前面没有特别明确的逻辑关系。啊，这个就是为了让句子显得更加的，就是这个作者呀，他比较喜欢写长句子，大家有没有发现跟我们之前看的外刊啊不太一样，之前看的外刊呢短句子居多，而这个作者您看会发现他特别喜欢用长句子，是不是啊？哎，每个人的写作风格不太一样。嗯， 只能说驾驭你语言的能力是相当之强了啊。 是 啊，同学们大家注意了吗？韩老师特别喜欢带领大家去关注一些句式啊，我们只有在老师的带领下去知道和研究了这些句式以后，才有可能把这些句式拿为自己所用啊！老师特别喜欢带我们去分析这些句式啊，很好的学习。接下来看，但这一信息呢恐怕第一段了哈，这应该是应该到第二段了哈。 OK， 好， move to the second paragraph。 通常情况下面临巨大挑战的是奥运的选手，而这一次呢，组织方为了这一刻的到来也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Usually, it's the Olympians, 运动员们 Olympians, who face considerable odds, 这是面临巨大挑战的那种说法。 But this time, it was also the organizers, who waged an uphill battle, 啊，这个用词也非常漂亮，开始发动进行上坡战斗啊，叫 uphill battle, 艰苦的斗争 to get to this moment. 这届奥运会呢，本应该是对日本优异的效率、卓越的服务文化以及作为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展示，结果啊，却被感染病毒的恐惧和东道主奥组委的丑闻所淹没了。What was meant to be a showcase of Japan's gleaming efficiency. Gleaming 就是那种闪闪发光的啊，全世界闻名的那种高效的日本啊。Gleaming efficiency, superior service culture, 优异的服务的文化 and appeal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看这些 has instead been swamped. 怎么样？都已经被淹没了，被什么？ By infection fears,感染病毒的恐惧 and host committee scandals, 还有一些东道组奥组委的一些丑闻，比如说开幕式前辞退导演啊、作曲啊等等这些啊。好，有请韩老师。 首先看到第一个地方啊，说这些 Olympians, 这些啊奥运会选手，也是咱们说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哈，用 Olympian 这个词啊。好，那么说这些人呢 face considerable odds, 出现了一个 odds, 这个 odds 不太好翻啊，一定要根据它的语境啊。你看他后面说什么，说能够来参加奥运会 get to this moment, 啊，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你要想最终能够到达这个参加奥运会的这个时刻呢，你肯定要啊面临巨大的什么 odds,哎，有经历什么，就肯定要经历一番这个拼搏，对吧？所以这个 odds 呢，在这地方它摆出了什么巨大挑战，对吧？你在到达奥运会赛场之前，一定是经历了什么巨大的挑战，或者什么经过了奋力拼搏的。我觉得可以开发成什么，经过了这个奋力拼搏才能够 get to this moment, 对吧？才能够来到这一个时刻啊，以前都是这样的哈。想要参加奥运会，你必须要经历啊一番啊这个拼搏，而这次呢，说这个主办方啊。Which an uphill battle 啊，这个表达呢，在我们口语上经常使用。我们会说 has an uphill battle to fight 要打一场硬仗啊。我们经常会说什么要打一场硬仗， 硬仗 之前在课上我们也给大家讲过啊，跟晶晶在给大家这个做这个我们现场直播的时候也讲过 have an uphill battle to fight， 什么意思啊？敌人在山上，你在山下，你从山下要往山上打，敌人在这个据点在山上，你要打这一场仗是不是那么好打的，对吧？从山下往山上打怎么好打，对吧？所以呢说这个工作呢 is an uphill battle to fight， 这将是一场硬仗，或者说这是一场或者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不那么容易啊，对不对？所以你包括你要想学好翻译，其实就是学翻译也是啊 have an uphill battle to fight， 你要打一场硬仗，你翻译了它尤其是做口译啊，更是属于要调动你全身心的每一个细胞啊，真的是从这个词汇表达、记事、中英文的知识背景、词汇量等等，对吧？你现场的心理素质啊，你的听力好不好啊，等等各个方面，还有你的口齿表达清不清楚啊，声音动不动听啊，对吧？各个方面，所以呢，培养一个口译员确实不容易啊，所以要想学好口译啊，这是 have an uphill battle to fight。可是呢，他用了一个 wage。我们都知道 wage 啊 ，wage a war against somebody 啊，向谁宣战 ？wage a war on somebody 啊，对谁宣战啊？这个也是经常搭的一个词啊。再到后边呢，他说啊 ，what was meant to be a showcase of Japan's A, B and C 啊，这地方用了一个 a showcase of， 其实呢，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名转动，动词优先的算法，我们可以转成什么？这个奥运会呢，本来是 showcase Japan A, B, and C， 不过这个作者呢，他挺有意思啊，to be a showcase of， 他把这奥运会呢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名词，奥运会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展示窗 ，a showcase， 对吧？属于另一种做法。但我们在翻译当中呢，我们是进行一个名转动，动词优先选用它的动词形式 showcase 来翻就好翻了。其实翻到说什么？这奥运会呢本来是展示日本的什么什么的，对吧？结果呢怎么怎么样，对吧？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转化啊，一个转化。 好的， 其他部分就没了。 好的。对 ，wage 呢是开始发动进行的意思。刚才老师讲的 uphill battle 呢，也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意思，就逆流而上了，所以它肯定是场硬仗，不好打啊，不是顺流的战斗。开幕式。往往呢是主办国大出风头的机会。The opening ceremony is often the host nation's chance to show itself off. Show off 就是展示啊，出风头。想想2008年北京整齐划一的鼓手，或者是4年后在伦敦跳舞的国民保健署的医护人员，但东京主办方的演出更为简单了。Think of Beijing's regimented drummers. 这个 regimented。就是整齐划一的严丝合缝的啊，drummers 鼓手 in 2008 or London's dancing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urses 4 years later， but the Tokyo organizer put on a simpler show。 好，这段比较简单啊，有请郝老师。 这段就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了哈，因为好多词呢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不过有一点就是什么，比如说像这个 drummer drummer 就是这个鼓手，像这里一些构词法大家学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 drum 出现 drummer， 比如说basketball basketballer football footballer 对吧？volleyball volleyballer 对的，加 ER 的形式变化啊，多掌握一下就好了。 volleyballer 这个大家见过吗 ？basketballer 这个大家见过吗？哈，在默哀时刻 ，in a moment of silence， 这段讲的就是开幕式上表演的一些节目了哈。在默哀时刻，一位报幕员请全世界的观众一起缅怀死于新冠的人，以及在往届奥运会上去世的运动员，包括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恐怖袭击中丧生的以色列运动员。其实我们真的可以从开幕式看到日本人对于这种死亡文化的一种艺术的表现方式啊，好像他们非常善于表现死亡的这样的一种主题啊，并且把他们就是很正常的、很波澜不惊的呈现在这个生者的眼前啊，他们很善于做这一点。An announcer asked those watching around the world to remember those lost to COVID-19 and the athletes who had died in previous Olympics, including the Israeli athletes killed during a terrorist attack at the Munich Games in 1972.纪念死亡的人，所以好多这个中国的网友们在看到这个奥运会开幕式这个扮演这个新冠啊病毒，看到这些演艺术家们扮演新冠病毒和跟那个新冠病毒做斗争的时候，大家都直接大呼不适应啊，大呼不适应，我看不懂，但是我觉得大受震撼、啊、好这段有请韩老师。 OK好啊，这一开始他说什么 ？In a moment of silence， 哎，这个地方啊，要注意这个 silence， 它指的是默哀的意思，对吧？啊，比如说 hold a 3-minute silence for somebody， 为谁谁默哀三分钟啊 ？Hold a 3-minute silence for somebody， 这个默哀你看没有？很简单啊 ，silence， 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对吧？怎么来做呢？其实平常就有积累词组，不要光积累单词，一定要积累词组。啊，这里词组这很重要啊。 嗯， 好，后边 remember those lost to COVID-19 啊，这里边什么表达你可能不太注意啊，要注意它的介词啊 ，lose somebody or something to somebody 就 lose something to somebody 啊，这里边就是什么 remember those who have been lost to COVID-19 啊，你会发现有一个 lost 后面加了一个 to 对吧？就属于我们经常说什么 we lost the game to。Australia 啊，这个比赛呢，我们输给了澳大利亚， 嗯， 对吧？或者说，另一个国家呢 ，lost the game to China， 输给了中国，哎 ，lose the game to China， 这个比赛呢，输给了谁啊？是 to 这地方呢是 lose lives， 比如 lose 5 lives to the fire， 火灾呢夺去了5个人的生命，就是以什么？我们把5个生命呢输给了火灾，这里面也一样的，哎，那些输给了疫情的那个人，就是因疫情而死亡的人、 嗯、 啊，注意这个介词 to。啊，其他的没有什么， 其实就是因什么而丧命， 没错、 啊、因什么而丢失而丧命、 嗯、 啊， 对， 好，虽然在主办方发言之前没有明确提及，但开幕式呢重现了东京申奥的最初的设想。我们来看东京申奥的那个初心是什么啊。Although it was not explicitly mentioned、啊、非常明确的提及 until the organizers gave their speeches，直到呢主办方发言之前没有明确提及啊。 The ceremony invoked the original framing， 最初的框架，最初的那种设想 of Tokyo's Olympic bid 就是他们的申奥的啊，申奥的这个 bid 演说 as a symbol of the country's recovery from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 tsunami and nuclear disaster in Fukushima in 2011，是将奥运会作为2011年日本遭遇大地震、海啸和福岛核事故等灾难以后复苏的一种象征。在环绕体育场的光晕里 A sole figure dressed in white and in ghostly makeup 出来了 ghostly makeup、啊、穿着白色的衣服，画着幽灵般妆容的演员，舞蹈演员在场地的中央的舞台上独舞，danced on the platform in the middle of the field as wave of light coursed around the stadium， 就这样一种独舞在一场盛大的开幕式上还是显得相当的吸引人眼球的。好，有请韩老师。 嗯，这段呢虽然写得很好很具体，但是从语言角度来讲呢可学的东西并不多啊。里边出现了什么 original framing 啊，这个 framing 呢大家一般可能要直接翻的话呢不太好翻，那么就按照我们之前讲的 of 前后有讲究，从翻译的角度来讲呢 of 前面的这个词呢一般要译不出来的时候呢不妨把它去掉，重点来关注 of 后边的词。你比如说这个开幕式呢让人想起什么，想起了东京申奥的时候的什么最初的什么，你自己找词写作了最初的那个设想，对吧？最初的那个愿景，它相当于 vision。你申奥的时候的最初，你提出的口号什么呢？提出我们要借这个奥运会呢来展示日本啊，从什么当中复苏的一个情况，对吧？虽然这地方这个 framing 啊，它意思就相当于此处相当于 vision， 对吧？他们的愿景，对吧？他们当时一个愿景。 啊，其他的都很简单了，对，写得很生动啊。 对，他这篇这段写得很生动，因为它是一种艺术的描述啊，描述这个舞台是怎么样的，演员在怎么样的表演。为了这样的一种初衷呢，他们是用了这种艺术形式去表现，而且呢，其实这段就是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些开幕式如何用英文去说那个描述开幕式的一些细节。万一同学们以后再要运用到描写的一些细节的时候，要说到这开幕式，你知道怎么去说啊？在体育场的上空呢，由发光的无人机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旋转的地球 ，with lighted drones， 就是什么呀？发光的无人机啊，亮亮的无人机 ，above the stadium forming a giant rotating globe， 一个巨大的旋转的地球。好了，然后呢，由这些什么安吉利克·基德霍、约翰·传奇和基斯·厄本等的表演者在大屏幕上合唱了《想象》（Imagine） 啊，那首歌，嗯、啊，那首歌曲 ，a rendition 表演合唱啊 ，of Imagine Song on the Jumbotrons。这个 Jumbotrons 指的就是大屏幕 ，by performers like A.K. John Legend and Keith Urban。And confetti droves, confetti droves 就是彩纸做的那种鸽子，彩纸鸽 Falling from the sky, the organizers were clearly trying to divert the message of the game away from the pandemic and scandals and towards the more the anodyne themes. Anodyne themes 就是一个更温情的主题啊。主办方呢，显然将试图把奥运会啊的那种信息从疫情和丑闻当中呢 divert them from away from 从疫情和丑闻当中转移到更加 anodyne themes 温情的主题 peace and global harmony 即世界大同。好，有请韩老师。 好，这里边呢也是这个句子啊，你看这个刚才讲了，这个作者呢他特别喜欢写长句子啊，再次出现了一个长句子，对吧？啊，好，这一个人的风格啊，他前面说 with A, B and C， 对吧？前面说了三个吧，对吧 ？A 就是这个这些无人机啊 ，B 呢就是这个歌曲 ，C 呢就是什么这些 confetti doves 这些纸歌，对吧？哎，彩纸歌啊 ，with A, B and C。在英文当中呢，一般都是事不过三，对吧？说事情的时候呢，一般罗列三个，像这种尤其长的部分，一般是三个就到头了哈。With A, B and C， 啊，很显然这些主办方呢是想要 divert the message away from A toward B， 这个我们经常会用啊，比如说 move something away from A to B， 啊，将什么什么由什么什么向什么什么转变，啊，好 ，move something away from A toward B。啊，将什么什么由 A 向 B 转变，比如说 move Chinese economy away from， 比如说 export and investment toward， 对吧？toward 什么东西，对吧 ？toward domestic demand， 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向内需拉动，对吧 ？move something away from A toward B， 这个啊经常会使用的，再到后边有一点啊，就这个词义，也可以记一下哈。Anodyne， 遇到一次就记一次，你把这词呢放在语境下，比如说更加温情的主题啊，就不得罪人的，很温和的，哎，对吧？不得罪人的，谁都不得罪，对吧？不要去谈什么这个什么一些政治啊什么的东西，对吧？就讲到什么，就讲到，因为东方文化呢，普遍都是倾向于这种，都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吧？这地方就谈到说什么 peace, harmony, development, 对吧？和平发展，和谐，对吧？在这个。译者呢把它译成了世界大同，没问题哈 ，global harmony， 因为这个翻译大同这个词啊，世界大同，天下大同啊，一般也会选择这个词 harmony， 对吧？比如说当 when we work together， harmony will prevail over the world， will prevail across the world， 当我们齐心协力哦，将能实现一个大同的世界啊 ，when we work together， 啊 ，peace and harmony will prevail。Across the world， 哎，我们经常翻译啊，将能实现一个大同世界。大同就是天下和平和谐的意思。 对啊，这些词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因为说不定要成为未来的热词呢。 对对对， 不好说哈。但是这样的信息呢，并没有在日本的公众中引起多少的共鸣，因为东京的新冠感染已经上升到6个月来最高的水平了。可想而知哈，在这样的最高水平之下，来举行这样的盛会啊，民众肯定是很有意见的。但是国内疫苗的推广呢，却非常的缓慢。But the messaging may have little resonance. 共鸣 with the Japanese public. 为什么？As 因为 coronavirus infections in Tokyo has risen to 6-month high, 六个月以来的最高, and the domestic vaccine rollout has proceeded slowly. 疫苗推广, vaccine rollout has proceeded slowly. 我们把后面两句一起看完。在开幕式较为安静的时刻，甚至可以听到体育场外的抗议者用扩音喇叭高喊停止奥运会的口号。 In quiet moments throughout the ceremony, protesters outside the stadium could be heard yelling Stop the Olympics through bullhorns. 虽然疫情给奥运会主办方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它远非唯一的困难。While the pandemic has presented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to the Games organizers, it has been far from the only one. 看上去这段描写的、啊、这个主办方的挑战和难题挺多的。有请马老师。 OK, 好，前面呢谈到了说啊，没有产生多少共鸣哈 ，may have little resonance with somebody 啊，这个地方有个词组你也记一下啊 ，have resonance with somebody， 或者用它的动词 resonate， 对吧？啊，比如说 A 就 something resonates well with somebody， 与之产生了很好的共鸣啊，还可以说什么 strike a chord with somebody，a chord C H O R D strike a chord。With somebody 啊，就是以弹起了某人的那个心弦，对吧？激起了某人的心弦，就是与谁产生了共鸣啊，产生共鸣。那么产生共鸣还有一个思想 relate 啊，就是这个关系啊 ，relation 它的动词 relate。比如说 ，this relates well 啊 with the people 啊，或者 this relates well 啊 to students across China。这就是对中国学生来讲的话呢，这句话呢比较接地气啊，就在中国学生当中产生了很好的共鸣 ，relate。To somebody 与谁谁有关联有联系产生共鸣了啊！好，再到后边呢说啊，这个新冠感染的人数啊，这个人数在之前也讲过啊，人数不见得非要出现 the number 对吧？你像这个什么 infection 本身就包括人数感染人数，那住院人数呢 hospitalization 住院人数啊住院人数啊。像这样的一些词啊，你要积累一下，就比较巧妙的用词啊 infection。啊 ，hospitalization 死亡人数啊 ，death 对吧？直接这个 number 都不要了 ，death 受伤人数 ，injuries 特别有意思啊 ，injuries, infections, death and hospitalization 啊，后边还有一个发音，就好多同学不太注意的 ，have risen to a 6-month high 好。好 ，rise, rose, risen 它的过去分读的是 risen 啊，很多同学就读错了啊，说rise, rose, risen 不对啊，是 risen 非常奇怪。再到后面这个 vaccine rollout 啊，这个之前给大家在做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讲过啊 ，vaccine rollout 啊，包括今年李总理答记者问的时候呢，我们高三也翻了这个词了啊 ，vaccine rollout 什么意思？就是疫苗接种工作，它就是疫苗接种工作的意思啊 ，vaccine rollout 啊 preceded slowly 疫苗接种啊啊推进缓慢，对吧？就是在日本，你知道日本这个它的接种率非常低啊，非常低，不像咱们中国人啊。都比较的toe the line 啊，就是比较听从我们上面的统一指挥，对吧？大家要共同努力来筑成抗疫的长城才行，不能光靠人一部分人，对吧？这我刚才也讲了啊，所以呢，这个地方 vaccine rollout 中国一定是做的全球属于不能说数一啊，最起码是前三的。再一个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以色列，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它现在什么已经开始开打第三支疫苗了，外刊里边都有报道啊，以色列已经开打第三支疫苗。就说这样的话能更加巩固这个长城嘛，对吧？好，所以呢，没有打疫苗的同学赶紧去打，对吧？赶紧去打啊！一个是保护自己，另一个真的是也是保护你身边的人，包括你的亲人啊。好，再到后边这一部分呢，就没有什么难度啊。说讲到了 protesters 怎么样呢 ？Could be heard 有一个被动，我们知道啊，在翻译的时候呢，由被动变主动啊，被动变主动。所以你看他这译文呢，也给出了什么？说可以听到。所以人们可以听到那些抗议者喊什么口号啊，对吧？由被动变成了主动，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 好，同学们说，同学们说赞啊，同意韩老师对于打疫苗的这个观点啊，呼吁大家赶紧都去接种疫苗去啊，保护自己，保护他人。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第三段啊，时间不多，我们看能讲到哪儿算哪儿哈。不管怎样，奥运会呢还是终于到来了。 这一世界上的最大的体育赛事，仅凭其蔚为壮观就足以将这些问题搁置在一旁。 Still, now that the game have finally arrived, the sheer spectacle of the world's largest sporting event started to push those issues aside. 这里 push aside 就是把什么东西呢问题呢搁置一旁。即使奥运会不会成为超级传播事件，它也难以摆脱疫情的阴影，因为这个 Delta 变种的毒株正在扩散，奥运村每日统计的新病例啊，也加剧了人们的焦虑。 Even if the Olympics avoid becoming a super spreader event, 超级传播事件，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it to escape the shadow of the pandemic as the Delta variant spreadsAnd daily tallies of new cases in the Olympic Village magnify anxiety. 这个 tally 呢是一种记录啊，记录或者是积分表的意思啊。Daily tally 每日统计 ，magnify 加大了人们的 anxiety 恐惧焦虑。好，有请韩老师。 嗯。这部分其实两个小部分的难度不大啊，在下面那个啊，说 now that the games have finally arrived, now that 我们都知道啊，是表示既然啊，就是不过呢，既然奥运会啊已经最终啊已经到来了，那后面呢，A 啊 started to push 啊 B aside 啊 A 这种情况呢，就因为 A 的这种情况，使得 B 这种情况就靠边站了啊，就把什么搁置一旁了。其实有一种原因，就因为 A 因为。这个奥运会的什么这个 sheer spectacle 使得 B 呢被 push aside 啊 A of something 啊 started to push B aside 好，其实表示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啊奥运会这一世界上最大的体育赛事的它的 sheer spectacle 哎，一般这个出现这个 sheer 啊 sheer 呢往往后面会加一个名词，比如说 the sheer number 是什么数量非常巨大啊，比如说什么 the sheer number the sheer wealth啊，庞大的财富，巨大的数量，这地方呢 ，the sheer spectacle， 它的是那种壮观的程度。你找一个四字格啊，比如说此处翻译成了蔚为壮观啊，仅凭其蔚为壮观，就是非常的壮观啊，好，就足以让人们把这个问题呢搁置一旁啊，因为这个太精彩了哈，spectacular 太精彩了，人们就顾不上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了，所以这个表达还是很好的啊。Sheer 加一个名词，体现这种程度啊，体现一种程度。再到后边呢，刚才丁丁谈到了说这个奥运会呢，说什么 even 啊 ，if 它能够 avoid becoming a super spreader event， 那这表达就超级传播事件，这个表达记一下啊 ，super spreader 加 er 啊 ，super spreader event， 超级传播事件啊，也很难这个摆脱阴影。啊，后面还是用了因为啊 ，as 来引出的我们所说的三剑客 ，as 引出这个概念啊 ，daily tallies of new cases 啊，其实这个 daily tallies of new cases 也可以直接转成什么叫 daily infection 也可以啊， 嗯 ，daily 简单来讲就叫 daily infection 每日的 infection 就够了，嗯。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亚洲问题研究的副教授啊，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真的觉得这场疫情无论如何呢，都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什么印象呢？政府把利益置于公众健康之上。 I really feel like the pandemic, no matter what, leaves the impression, 留下一个印象 of prioritizing, 把什么作为优先啊，首要的 money, prioritizing money over public healthprioritize A over B， 就是把 A 呢置于 B 之上啊，应该是这个句型比较重要的地方。来，有请韩老师。 这句话呢，其实刚才经理已经谈到了啊，这个表达要记一下。但是呢，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说法啊，他说这个把利益啊置于公众健康之上，这个呢要从很多方面来看了。如果大家自己要写这样的一篇文章的话呢，你要多方面去分析，对吧？因为我们在上节课给大家在这个跟晶晶在做这个关于东京奥运会要不要继续主办的时候，也谈了一组数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因为他已经投入了那么多，而且呢，很多运动员呢为这届奥运会也是付出了很多，对吧？其实，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就是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吧，对吧？也不能说光说政府把利益置于公众健康之上，你要取一个平衡点，就凡事不可能，你就不举行也不行，对吧？你像以往那样去举行也不行，就有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次，对，折中的办法。这次我觉得，日本政府呢这么做，我觉得我还是挺赞同的。这必须要举办的，对吧？必须要举办，只不过怎么举办，能不能在